陷于苦战的利普修达特联合军，在秃鹰之城要塞准备向他们统治下的殖民星球搜刮粮食还有物资。然而民众方面也因为这次的内战敏感地感受到贵族的统治力量已经减弱，即使在布朗维克公爵领地之一的威斯达朗特，反抗声势也日趋高涨。统治这里的是布朗维克公爵的侄子塞德男爵，他更是残酷地压迫群众，因而招来大规模的暴动，也因此被民众杀死。这个消息激怒了布朗维克公爵。 可恶的贱民，居然敢把我宝贝的侄子给杀了，忘了我让他们活在我领土的恩惠，要向这些忘恩负义的贱民敲下正义之锤才行，向威斯达朗特发动核子攻击，一个也不准让他们活着。 啊，核子攻击？ 公爵，难怪你会这么愤怒，但是使用核子武器攻击行星，这从人类濒临灭亡的十三日战争以来就已经被禁止了，更何况威斯达朗特是公爵您的领地呀、啊，把全体住民都杀光未免太不讲道理了，把主谋者抓起来处罚。 闭嘴！威斯达朗特是我的领土，我要怎么处置这个行星是我的自由。 看来黄金树王朝也已经完了，把自己的手脚剁掉怎么可能有办法站起来，这是不可能的。 什么？安斯巴他居然说出这种话？ 是啊，他说黄金树王朝完蛋了，他竟然敢说出这么不吉利的话，就算他是伯父您的重臣，说这种话也应该处死。 安斯巴那小子居然也……好，把安斯巴给抓起来，把他关起来，等我亲自审问他。 另外，梅尔卡兹指挥官要求见公爵一面。 梅尔卡兹？ 他想跟您谈一谈关于威斯达朗特的事。 我不见，告诉他我没空。 这是潜入秃鹰之城的部下传回来的报告。 这样啊，梅尔卡兹果然也开始被冷落了。 是的，被称为布朗维克的智囊星安斯巴准将也被他关起来了。 嗯，这件事就先别管，不过威斯达朗特的事我们不能弃之不顾，要快点派遣舰队前去阻止他们的攻击才可以。 元帅请等一下，属下认为既然布朗维克已经疯了，就干脆让他去执行这项残暴的攻击。 什么？ 这么一来，把他的残暴拍下来就成为大贵族们非人道的证据了，那么他所统治的民众还有平民出身的士兵一定都会背叛他，这比出兵阻止他还要更有效的多了。 你是叫我眼睁睁地看着威斯达朗特的民众被杀掉？ 如果这场内战最后是贵族方面赢了，同样的屠杀行为以后也会重复的发生，把这种事让帝国全国知道，将他们没有权力统治宇宙的事公诸天下。 可是这场内战的输赢谁都看得很清楚了，不是吗？ 我们目前缺乏进攻秃鹰之城的必胜策略，敌军如果打算困城战彻底抵抗的话，补给线拉得越长对我军就越不利。 这个道理我懂，所以我们正在做分裂他们内部的工作，不是吗？ 但是对方已经主动提供我军获胜的材料了。 可是威斯达朗特有200万的民众啊，其中有女人还有小孩子，怎么可以？ 哎，元帅请你冷静地想一想，200万条人命虽然很多，但是这场内战拖得太久的话，死亡人数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请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 你要搞清楚，人的性命是不应该用单纯的数字来讨论的。 元帅，您是即将成为统治者的人，身为统治者，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有的时候也不得已一定要做出部分的牺牲才行啊。 这是初步性的马利维基主义论调。 正因为是初步，才是原则也是真理。元帅，您现在应该痛下决定，为了全帝国25亿的民众。 元帅， 对威斯达朗特的攻击什么时候开始？ 听说是6个小时之后。 派遣舰队待机行动。 元帅， 你不要误会，我要等到最后关头再做决定，等我叫你你再过来。吉尔艾斯，如果你在，绝对不允许我做这种事吗？这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路吗？ 立刻派强行侦察舰到威斯达朗特行星去，这件事情是机密。 是， 4个小时之后务必要到达，知道了吗？ 知道了，4个小时。 赶走是很好没错，问题是今后该怎么办呢？ 罗格兰侯爵是站在平民这边的，不是吗？我们可以请他来保护我们呢。 哎，对对对 对 对， 啊，这样最好， 很好， 请他保护我们吧。 妈妈，那是什么？ 天哪，那个是…… 这是怎么回事？ 敌人好像提早发动攻击了，很遗憾的，我们派遣的舰队也来不及阻止他们。 什么？那这个影像是怎么来的？ 为了慎重起见，我先派了侦察舰，这是侦察舰传回来的。 欧贝泰， 把这个影像传到帝国各地去，那么是贵族还是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连小孩子都能明白，是那些贵族自己把自己给勒死了。元帅大人，您认为呢？ 没错，我是没有明白地下达阻止命令，但是 元帅早已事先派遣舰队前去阻止了，只是敌人提早发动攻击赶不上罢了。事情就是这样。 你是故意的？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现在再说什么也都没有用，应该把发生的事情拿来做最大的利用，也为了不让200万民众无辜的牺牲吗？ 想要不玷污双手完成霸业，是不是？我懂了，就照你的意思做吧。 好久不见了，吉尔艾斯指挥官。 看到你回来还真好啊，史坦梅兹少将。 边境17个星域托我带各种的土产要来送给您，请您收下吧。 你真的帮我减轻了很多工作，罗格兰侯爵非常高兴，已经下了一道指令要晋升你为中将。 这样啊，实在愧不敢当。关于罗格兰侯爵，现在外面在传一些很不好的谣言，不知道您晓得吗？ 谣言？哦，史坦梅兹，里面谈。你说什么？贵族联合军屠杀威斯达朗特百姓的事，莱因哈特大人、罗格兰侯爵故意眼睁睁看他们被杀，谣言是这个样子吗？ 是为了政治上的宣传。 但是应该是派遣的舰队来不及拯救他们，不是吗？ 问题是拍摄那个影像的侦察舰却赶上了 啊， 所以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去拍摄那个影像的。不过这毕竟都只是谣言。 史坦梅兹，关于这件事情，当我觐见罗格兰侯爵的时候，我会直接向他确认事情的真伪。在这之前，你要下令全舰队绝口不提，没问题吧？ 是，我知道了，告辞。 就算去问他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是假的就好，但是如果是真的呢？当你的正义跟莱因哈特大人的正义不一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即刻，吉尔艾斯。 威斯达朗特行星的屠杀事件在帝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震撼，随着布朗维克公爵的残暴被放大的同时，相对的，对罗格兰侯爵莱因哈特的期待也随之增高。这位帝国军的年轻英雄如今已逐渐成为帝国人民的英雄。还在贵族联合军统治下的各地殖民星球也一起离反，秃鹰之城完全处于孤立状态。然而在秃鹰之城内部，士兵们的反抗情绪也已浮上台面，逃脱贵族军投靠莱因哈特军的也不在少数，贵族和士官也有人陆续投降，另外绝望的贵族里也有人相继自杀。 真是凄惨呐！啊，开战之初，在这个要塞里有数千名的贵族加入，仿佛就像把新无忧宫整个搬到这里来似的，既热闹又繁盛。 就是啊，现在居然只会借酒寻欢，逃避现实而已。 这些人实在太没出息了。 我看我们也差不多该做出决定了。 做什么决定？ 看是选择要战死，还是自行了断，或是逃到废沙去，另外就是干脆投降。 可是如果我们投降的话，那个金发臭小子，不，罗格兰侯爵，他会饶过我们吗？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嘛。 是啊，不过空手投降总是不太好，最好带个礼物去比较妥当。 礼物？ 比如说布朗维克公爵的首级之类的。啊、 哦、以前有个皇帝把不共戴天的敌人给杀了，还把他的头骨拿来当成喝酒的酒杯呢。我也用这个办法来对付那个臭小子吧。 我赞成，这倒是个好主意。没错，只要取下那个小子的首级，一切就搞定了。这样历史也会改变，也可以一洗过去败北之耻。我们应该勇敢地挑起最后一战，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了。你们说对不对？ 哎，对啊， 对 啊， 对啊，有道理啊！ 背水一战， 我们背水一战， 对，有道理。 伯父， 好，我们出动剩下所有的兵力，做最后的决阵。 好， 愚蠢，应该利用要塞的功能做长期战，等待敌军的疲惫才是上上之策。现在出击有什么意义啊？只是提早败北而已，不是吗？ 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但不是主从关系。 身为一个军事专家，我只是警告大家，尽量不要招致最险恶的情况。你居然用命令把自己的意思硬塞给我们，布朗维克公爵，我看你搞错了。 怕死懦弱的家伙就不用去了，真心效忠帝国的忠臣者就跟着我来吧。哦， 雷尔卡兹将军，你也要一起出击吗？为什么呢？你应该知道，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战争。 我已经在黄金树王朝当了40年的军人了，王朝如果灭了，跟他走上灭亡的命运是我最后的职责，所以我会去的。我们这些人这是在做傻事。 将军， 法兰中将，你还很年轻，没有必要随着即将灭亡的王朝殉职。你一定要活下去，身为一个军人，光荣地过完这一生。 梅尔卡兹将军， 永别了，大概不会再见面了。啊， 前进，全军出动，决一死战。 他们终于出动了。 果然不出所料，麦克林、凯斯勒、妙拉三支舰队迎击。 报告，我们没办法再过去。 不准退，不管牺牲多少人都无所谓。 他还蛮能撑的嘛， 走投无路了，再做困兽之斗吧。 敌人的突袭，这应该是第五次了，对不对？ 是的， 看来差不多了。 报告，敌军又转成攻势。 好，前锋三舰队一起发炮攻击敌军。 看来敌军的攻势已经到达界限了。 就是现在，全舰突击，最大战速，全舰队跟着我。 我们也可以进入追击形态了。集中所有舰队，守住最后机会。 是是。 果然还是要罗格兰侯爵站在前线才够光辉啊。 已经开始了。 我们是已经决定站在罗格兰侯爵那边的人，控守主炮控制室的士兵们，你们看到威斯达朗特了吧？枪口现在应该朝着谁才对？ 你们一定要仔细地想清楚啊！啊！别开枪，我面站在你们这边。 很好。 看来潜入内部的人已经占领了要塞主炮的控制室。 出动登陆舰压制要塞。 是， 不能让布朗维克给逃了。 看来我们已经无法返回通音之城。 把金发小子叫出来，打开通信回路。 你想干什么？ 我要堂堂正正剑对剑，一对一跟他单挑。 跟他单挑？ 没错，我们的劣势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至少打败了那个小子还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不行啊，他们除了接受投降，其他的应该不予受理。 可恶，欺人太甚了。好，既然这样，不找那个小子也没关系，找那个疾风之狼或者金眼妖童的罗塔尔也可以，或者找出那个黑色枪骑兵舰队的比登费，他可能会轻易地接受我的挑衅。 你不要闹了，跟他们斗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活着就应该感到很庆幸，你也应该想一想有什么地方可以逃啊。 闭嘴，我才不怕死呢。更何况跟那么出名的对手交战的话，就算死了也是很光荣的。我一定要完成我们帝国贵族光荣的毁灭美学。 毁灭的美学？你们就是一直在说这种梦话才会打败仗，我已经受不了了。要打你一个人去打吧，我没有必要为你这种自我陶醉平白无故的去送死。 你说什么，臭小子？帝国万岁。 上校，今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我已经受不了战争了，我还宁愿逃到费沙那里去开垦种田。 我们可以跟您一起去吗？ 你们全都是我的救命恩人，当然可以一起去啊，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的也没有关系，要怎么做是你们的自由。 请您住手，你要珍惜您的生命啊。 舒奈德少校， 对不起，我想到有这种事情，事先已经偷偷把枪的能源盒拔掉了。 我早已经有自杀的觉悟了。不过你是什么时候拔掉的呢？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原来是你骗我的，你不先这样骗我，叫我不要死。 是， 但是我要保我身为军人的志节，现在叫我向罗格兰侯爵投降，我也不认为这是对的。 但是罗格兰侯爵并不是统治了整个的宇宙啊，在这个银河里面还有罗格兰侯爵没有统治到的地方，我建议我们先到那个地方保住性命，再策划卷土重来的事吧。 你是叫我亡命？ 是的，将军。 你希望我卷土重来，那么你劝我的亡命地点应该不是废沙了。 当然不是。 自由行星同盟，这四十几年来我一直把他们叫做叛军，跟他们作战，现在他们怎么可能会接纳我呢？ 可以去投靠杨威利指挥官，他那个人有点怪，不过听说是个很宽容的人。 杨威利？ 反正行不通也是预料中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会陪着将军一块死。 傻瓜，你一定要活下来，你的还没有满30岁不是吗？以你的才华，我相信罗格兰侯爵一定会重用你的。 我并不是讨厌罗格兰侯爵那个人，但是我的上司只有将军你一个人而已。将军，拜托你，请您下决定吧。 好吧，那么我就去投靠杨威利试试看。 来人呢？一个人都没有吗？ 公爵，安斯巴在这里。 哦，安斯巴，原来你还在这里啊，我还以为你不在牢里已经逃到哪里去了呢。 是部下们放我出来的，很抱歉没有经过您的同意。 哎，这件事就算了，不过安斯巴，事到如今我看也没什么办法了，准备跟他们讲和吧。 什么？您要跟他们讲和？ 是啊，我承认那个小子的霸权，我会叫从我为首的贵族全面支持那个小子。对了，伊丽莎白，把我的女儿也嫁给他，这么一来的话，她就可以成为先帝菲德烈四世的孙女婿，也用不着背负篡夺王位的污名，就能够拥有至尊的地位，这应该是个好主意。 没有用的，我想罗格兰侯爵并不需要贵族的支持。 那么那个小子无论如何都要把我给杀了是不是？难道他不知道我是帝国贵族中至高无上的名门贵族吗？ 您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吗？就是因为这个样子，罗格兰侯爵才更不能让你继续活下去啊。 哦， 您想一想看，威斯达朗特就是最好的例子。您持续对人民施暴，不断对人民搜刮榨取，他就是要消灭这种帝国贵族。贵族的这种暴虐行为正是他的立足点。 我懂了，我愿意死，但是我绝对不允许那个小子篡夺地位。安斯巴，你一定要尽全力阻止那个小子篡夺地位。如果你肯发誓的话，我不在乎我这条命。 我答应您，我发誓一定会让罗格兰侯爵下十八层地狱的，您可以安心的上天堂了。 这样啊，这样就好。但是我想死的没有痛苦。 那么喝毒酒怎么样？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 安斯巴，我还是我把所有的领土和财产全都给他没有关系，只求能够留我一条活命。我还是我不想死啊，安斯巴。你们干嘛？不得无礼。 身为贵族的最高名门，你就死得清高一点。 不要。 很好，把公爵的尸体搬到医务室去。 啊，可是公爵他已经死了。 所以才要搬过去，照我的话做。 是。 这么一来，黄金树王朝确定已经倒下了。但是接下来的王朝还不一定就是罗格兰王朝啊。 贵族所搬运进来的艺术品要好好保护，不能够有任何的毁损。 是。 居然能看到大贵族这种凄惨可悲的下场，真是想都想不到。这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吗？ 至少可以确定旧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错不了的。 哎，真是受不了，事到如今那些贵族也完蛋了。 没错，他们的时代结束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时代。 宇宙历797年，帝国历488年9月，秃鹰之城要塞陷落，利普修达特联合军终于败灭。 海尼塞行星由自动防御系统阿尔蒂斯的手势守护着，实业的民众变成了人质。讨厌流血的杨威利用什么策略让对方无条件投降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为了谁的胜利？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